85013045，85013045。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播送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是小寒节气，白天风轻云淡，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由于天气寒冷，流感高发，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积极预防感冒。具体预报，今天中午晴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气温0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20%。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新书《博物馆里的传世珠宝》是巴莎珠宝杂志编辑部主任田萨历时6年精心筹备的一本珠宝大全。该书从卢浮宫到大英博物馆，从埃米什塔到大都会博物馆，从希腊考古博物馆到故宫，横跨7大洲、5大洋，穿越7000年历史长河，16家闻名于世的珠宝博物馆，为你展示珍稀华贵的典藏珠宝，追溯高级珠宝的前世今生。今天读书俱乐部邀请作者田萨为您解读他的新书《博物馆里的传世珠宝》。北京时间11点0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新书，叫做《博物馆里的传世珠宝》。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这本书的作者田毅，欢迎田毅老师。 大家好。 不好意思啊，刚刚在片花当中给读错了，读成了田萨哈，纠正一下，是田毅哈，就是一个立，就是站立的立，那边一个羽毛的羽哈，读田毅。那其实呢，说到这本博物馆里的传世珠宝啊，最近是特别的火呀，因为在各个畅销书排行榜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为什么这么火？我一直觉得哈，就在市面上的关于博物馆的书哈，大家看到了很多关于艺术品的，是吧？收藏品的，包括关于文物的，但是很少能够看到一本是集全世界的珠宝为一体的这样一本珠宝大全哈，就是能够把博物馆里的这种细腻的或者说是叫精致的珠宝哈，展现在一本书当中，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讲述了这个珠宝它的前世今生，比如说它曾经是谁所有，然后后来流传给谁，目前在什么地方哈，你会发现原来这个珠宝是不仅是光彩夺目哈，它背后会有那么多闪闪发光的故事哈。所以今天我们邀请田毅老师哈，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这本博物馆里的这个传世珠宝哈，它有哪些故事？说到了这本书，博物馆里的传世珠宝，我挺想问问田毅老师的哈，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呢？ 其实我研究珠宝，喜欢珠宝也有很多年，其实想出书吧，这个角度还挺多的，但是最后定在这个角度呢，就是也是觉得这是在国际国内都是一个空白，而且呢，现在就是博物馆，大家都是很多时候去出去旅游，然后爱逛博物馆，然后对艺术呢也现在越来越喜欢，但是呢，就是珠宝博物馆里的珠宝这块在整个的领域里都是一个空白。 而且因为这个博物馆里的珠宝，它不像就是它有很多都是散落在各个时期和各个年代里的，或者是各种文明里的，它没有一个集中在一起的地方，所以你去逛的时候还是挺费劲的，如果你是一个珠宝迷的话。所以我就是有这么一个思路，然后就是也有很多契机，最后是把我本来想对珠宝一些历史文化人文的总结，然后定在了这个角度上。 说到了珠宝哈，我相信每一位女性哈，在她的这个人生过程当中，都会有很多次和珠宝的结缘哈，或者和自己心仪的首饰的结缘哈，因为它确实代表着一种美好，一种芳华永存的一种状态哈。那挺想问问田毅的哈，就是如果聊到你一生当中到目前为止哈，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珠宝，还记得是哪一件吗？ 哎呦。这个问题 这是每一件都很喜欢是吗？ 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挺怎么说，就是挺不是很不爱的那种，但是对珠宝我觉得一个可能是因为是女人都是很喜欢珠宝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去了解了很多珠宝的历史文化，还有它的就是每个时期的设计，它都是一种艺术的折射，然后也是就是它背后有很多的故事在里边，包括我看了也参观了很多大品牌的就是百年品牌的工坊啊，然后和他们的设计师去聊啊什么的，其实真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难说，因为比如说你从最古老的，比如说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这些，到一些就是欧洲皇室的这些珠宝、皇冠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到一直到近现代的这些设计师的珠宝，就是都是没法取舍，觉得各有特色， 对，各有千秋，各表一枝哈，那如果再问你这样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好回答一些？就是说，你人生当中的第一件珠宝，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这个我还真想了想，昨天晚上跟我说这问题，我说哎呦。好好捋了捋我的这个 把你那些珍贵的珠宝匣子都打开哈，一看一个个琳琅满目的，哪件是第一次获得的一件你特别喜欢的？ 其实正好我觉得可以，我先就插一下，就是说那个 这本书哈， 对，这个书里边正好提到了那个鲁豫，就是那个著名主持人，他的第一件珠宝，我也可以给大家念一下这个他为我这本书写的一个小小的推荐，因为他也是我的好朋友，然后他呢也是就是非常喜欢珠宝的，也是一个女人，所以就是他这个简单的推荐我给大家念一下，其实是一个女人和珠宝的一个关系。他写的是1995年初的一天，我的右手插在大衣口袋里，鼻头冻得通红，手心紧紧攥着一个硬币，站在纽约第五大道 Tiffany 门口时，神情大概是恍惚兴奋又怯生生吧。那枚硬币是价值100美元的 Tiffany 礼券，我一心一意要花光每一分钱买一件首饰，我人生的第一件首饰。Elizabeth Taylor 说，珠宝那么美，没有人能真正拥有，我们都是暂时的保管者而已，拥有或保管怎样都好，反正我的鼻子贴在 Tiffany 的玻璃柜台上两小时后，在经过比较又比较后，终于把一条小到不能再小的单颗钻石项链戴上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满足。税后994美元的项链我戴了22年，此刻仍在我的颈间。我爱珠宝，买得起买不起的，爱得理直气壮，我也爱每一件珠宝背后的故事，那些活色生香、悲欢离合，让每一颗石头都会说话。我期待博物馆里的传世珠宝，这本书就像22年前我期待我的第一件珠宝。我觉得就是他其实就讲了一个小片段，然后也是他人生的一个和珠宝的一个瞬间，其实特别美。我觉得就是其实很多人可能有钱人或者没钱的人，你可能拥有过大钻石或者是怎样的，但是其实你记住的就是给你印象最深的可能是最触动你情感深处内心深处的那一件。 没错。 然后说到我呢，就是我昨天想了想，其实就是我的婚戒。 就你现在手里戴的这个吗？ 对，我就是我 因为我和我老公认识了22年吧，22年，然后结婚是13年，然后这个婚戒其实是我第一件珠宝，其实它是很简单，而且也很便宜，没有钻石，只是一个就是18K 金的东西，但这里面我们两个就是互相，就是 承诺。美好的期许， 里面雕刻了两个人的， 哦、 就是互相的那个 名字 的缩写、 哦、 和结婚的日期。嗯，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就是，它也很便宜，但是它我每天都会带着它，就在左手的食指。其实人家说为什么戴左手食指，因为它是离心脏最近的地方嘛，所以所以它的意义对我来说，对我个人来说是就非常深刻的，然后是永远怀念的一个东西。 说到了田老师的第一件珠宝哈、啊，就是一个婚戒哈、啊。虽然简单，但是它却蕴藏着，应该是永存着爱的这种誓言哈、啊，或者是爱的这种美好的记忆哈、啊。说到我的第一件珠宝，印象很深，是我父亲送我的。其实就是去一个旅游的地方去旅游，然后在他那个展示柜，因为当地盛产那个宝石，然后是绿色的宝石，当时我特别喜欢。当时我爸说，这次我们带的钱不够啊，我说但是我还是想买啊。那时候我才上小学5年级，我记得很清楚，然后我爸爸也没有经过我妈同意，然后就把这个剩下的钱全花了，给我买了这一套，有耳环，有项链，有这个首饰，就是这个叫手链，但其实后来我也没戴，但我一直放在那儿，就放到我最珍贵的那个匣子里，我就每次拿过来就看，觉得哇，我觉得我爸爸对我真好。对，这其实也是一种表达爱意的方式哈，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但其实在你的这本书当中哈，我也感受到了珠宝的这种蕴藏的这种就是情谊哈，或者感情，有很多珠宝其实都是为了爱情，然后呢制作出来给他心爱的人哈。这里边有很多我之前都不知道的很有特色的一些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哈。首先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它跨越的时间是非常的长哈。这最早是在什么年代？ 其实珠宝是从有人类文明开始它就有，因为其实扮美打扮自己是一个人的一个本能，是很早就有了。我这本书大概是跨越了7000年的历史，也就是说最早是在我后来也看了一下，因为里面有介绍了这个希腊考古国家考古博物馆。对， 国家考古博物馆。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在它里边呢有一件，展品是，大概距今是6500年到7000年的那个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它不太像意义上的珠宝，对，它是就是一个。有人那会儿它是个黄金的，等于说是非常珍贵的东西，等于在那个时候能拿出能挖掘出那么多的黄金的资源，然后能通过人手工的这种敲打，然后就是有很多工艺在里面，但是在那个时代它工艺是很简陋的，然后它呢就是上面有一些点，有一些凸起和一些洞。就其实是最早的那种工艺，然后它会有一些 最简单的拙朴的装饰。 对对对，它会有一些就是女性的寓意在里边，就是很简单的那种，就是珠宝所谓的那会儿的一个 雏形 、对，然后它其实是一个黄金的护身符。因为其实珠宝最早的含义还有一个就是佑护，保护、 保佑， 对，佑护，然后神的佑护啊，这些含义在里面。这个是我这本书里最早的，基本上是虽然它是叫新石器时代，就6500年前，对，但那个时候就是说是新石器，但其实那会儿的人已经进入了文明，除了就是这个温饱问题，他们也会使用很多工具了。 对，这就是公元前4500年到公元前3300年的这样一个黄金的护身符哈。 对对对。 虽然看上去很拙朴哈，或者看上去很古朴，但是这件东西其实它是奠定了世界的这个珠宝的一个雏形哈，就人们开始把很多美好的寓意放到了这样一件稀有的金属身上哈，是吧？ 其实这本书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哈，我觉得就是它是游历了，田老师游历了应该是全世界著名的各大博物馆，然后挖掘出了每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哈。首先要介绍的就是大英博物馆啊。大英博物馆为什么是开篇呢？ 其实大英是这样，就是说大英是因为它是就是大家所谓的这个全世界最著名的四大博物馆之一，而且它也是四大之首，还不能说之一，它是最厉害的，而且它是最古老的一个博物馆，它1753年成立的，等于距今也很就是 三四百年了， 对，几百年的历史，而且它的藏品也是1300多万件，是应该是最多的一个博物馆，所以我这个书的前四个基本上就是这四大，然后大英是最厉害的，放在了最前面， 第二个是除了大英之外哈，然后呢再往后翻，大家就可以看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是吧，然后大都会之后呢就是卢浮宫，再就是埃米塔什博物馆， 对，东宫就是 就是东宫，哎呀，说到这四大博物馆的这个镇馆之宝啊，真的是看得我目瞪口呆，我真的是感觉到就做读书节目这么多年第一次就是一口气儿翻完了，因为觉得不看下去就是太神秘了哈，太好玩了，觉得睡不着觉啊，昨天一晚上哈把它翻完了。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这本书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图文并茂，而且这个图是真正的高清图啊，田老师说说怎么把这图给挖掘出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它不像在中国，你知道就是我们记者采访都很有经验哈，你比如说去这个故宫博物馆去采访故宫博物院哈，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跟他们合作需要走很多的程序，就你能把一个图片从他们那儿要出来，这是非常大的功力啊，您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我这个书它基本筹备了6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个也得首先是感谢我们的主编，就是我们，因为我是在巴尔珠宝杂志社嘛，在时尚传媒集团，然后我们从这个巴尔珠宝这本杂志创刊了9年，今年是第10年，然后呢我们其实从大概2012年的时候，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做这个珠宝啊腕表的历史文化这些东西，国内也没有这个一个媒体在做这些，然后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去很多国外的地方，比如说去看国外的珠宝展，然后去到欧洲，比如去卢浮宫啊大英啊这些地方，然后我们就觉得诶，其实我们这么渴望去到博物馆去看去搜这些珠宝，其实我们也是普通的一个人，也有很多人他也是很希望看到这些的，所以我们当时在杂志上就有一个栏目叫珠宝博物馆，然后从那个开始，我就其实我因为那个时候我做编辑是做这个栏目，等于是每期我都要去搜集这些，然后去和这些博物馆去联系，发邮件呀打电话呀，然后呢就是去要到这些图，但当时呢我是一个 media， 所以呢就是说人家给我这些图，人家觉得你是在帮我宣传，在你的国家来宣传我们卢浮宫啊大英啊什么的，人家是很愿意配合的，然后但是现在呢你把它出成一本书，它就牵扯到很多版权的问题，然后我就会一家一家的去跟这些博物馆打电话发邮件去买这些图， 是买过来的，真金白银买过来的， 真金白银买过来的，因为这个书的东西它一定是要版权清晰的， 对， 因为这个人家就会告你啊，你没有版权，你从所以就说你从网上当一张，所以就是说现在很多自媒体可能那些图都是没有版权的，就是随便抄来，这个其实可能也是有法律管的，但是其实根本管不过来，但是你要做一本书出来，然后一个印刷品，而且是以我的名义，以巴沙珠宝的名义去出这本这么郑重的一本书，那一定是要它版权都是合理合法的， 所以大家看到的这些图啊都很珍贵啊，这图买的贵吗？我特想问这句话， 特别贵 贵到什么程度？比珠宝还贵吗？就是比那种就是所有的图加起来哈， 我基本上这一本书所有的图加起来要花了10几万， 哇，真的是贵 对但是就是为了这本书嘛，因为这本书我觉得就是我这最近跟我们主编聊也是，就是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包括你可以看到这本书前面有 我们时尚集团的总裁苏 芒， 苏芒给我写的序，还有我们的出版人静静给我写的序，就是他们都知道这个背后是多么的不容易，但是也知道这本书给就是这个中国时尚媒体，或者说是所有珠宝迷，还有这些设计师艺术家，他们就是去这个内容对他们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所以大家当你捧到这本书的时候，不仅是捧到了一本书，而且是捧到了田老师六年多的心血哈。重要的是他踩点似的哈，跑遍了全世界各大博物馆，把珍贵的珠宝展现在你面前啊。如果不是他这样的努力，那你可能在你需要买机票，然后去到当地是吧？然后全世界去看这些珠宝，而且你还不一定能看得明白。他这个是条分缕析帮你去解释哈。所以苏芒在序当中也写到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很替他开心，但我不禁问他，为什么在现在的新媒体时代，在网络已经让一切近在眼前触手可及的时代，要出本这样一本厚重的图书，而不是一个轻松的公众号。田毅告诉我，这本书的每一家博物馆都由爱珠宝懂珠宝的珠宝迷亲自踩点，真实专业的分享和点评博物馆里那些最有特点最有意义的珍宝珠宝珍藏。每一家博物馆的珠宝藏品图都是正规版权或协议提供的高清大图，虽然历经艰辛和磨难，虽然花费不菲，但他必须要这样苛刻奢侈地制作这本书，因为他希望他能给那些喜爱珠宝的人洗洗眼睛，希望他能成为中国珠宝设计师们的灵感宝藏。所以这本书应该说也是田毅老师这么多年来的一个心血之作，或者叫做梦想和情怀吧，是吧？这是一本情怀之书哈。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这本书里到底有哪些特色珠宝？刚刚说到了大英博物馆哈，在大英博物馆里，其实你涉及到了几件珠宝，你最推荐的是哪一件？印象最深的是欧仁妮皇后的这个吗？就是一个胸针， 是 叫三色金花语珠宝，是这个吧？ 对对对， 对，这本这个珠宝有什么样的特色呀？ 因为这个珠宝其实就看上去挺简单的，它只是一个金的胸针而已，然后上面有一些简单的镶钻，工艺呢就看上去也是就是 比较简洁吧。 对， 它其实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在一个那个我觉得像那个金子雕刻出来的哈，花朵上然后点缀着一只蝴蝶啊，这个蝴蝶的翅膀是用小钻镶嵌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蝴蝶的翅膀上都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它用小钻来镶嵌啊，就是这样的一件珠宝。 其实这个珠宝就是它有点像，就是它可能看上去很简单，但是它的意义不一样。就是说，一个是它属于，就是它有名人背景，它是这个拿破仑三世的皇后，因为它当时其实就是在当时皇室里的一个像现在的时尚 icon 一样的人物。然后对，所以它的品味和审美都体现在这个珠宝上。这是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是有一个工艺的。怎么说，工艺的时代刻印在里边，因为在这个时期1850年的时候是就是英国的日不落时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会儿英国一直在殖民，所以它的实力是全世界最强的。 对， 维多利亚时期 帝国嘛， 对对对对，那会儿是等于说它会就已经殖民了全世界很多国家，然后它那会儿的就是工业急速的发展，所以这个就提到了，就是这个珠宝的这个金属工艺，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就是在这个一件小小的作品上是一个定格。它这个上面为什么叫三色金？它有发绿色一点的金，有发黄的金，也有发就是红色一点的金，它是集合在一起。 它不是人工做的吧？这个颜色？ 是人工做的，因为就是这个 K 金，它其实就是一个黄金和其他金属混合出来的，就是它叫750嘛，就等于750。 AU 750。 对对对，750是黄金，另外那250是要加入别的金属。它如果加 25%吧，250， 对对对， 250 就是那个意思。 对，其实挺逗的。这个 个是我怎么知道 AU750 这个标志哈，是因为我经常买项链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老写 AU750， 我搞不明白为什么不是那个纯金嘛，是什么 AU750， 白金也不是 AU750 哈，后来我才搞明白哈，原来是75%的金。 对对对、嗯、因为它这个金的硬度它需要去，比如说黄金太软、 嗯、 所以它有很多就是不能操作的工艺，那它 18K 金了以后它就很多硬度它够了，它就能实现很多雕刻工艺在里面、 嗯嗯、 然后这个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时代，它能印证一个时代，当时包括它的工艺，它工艺进步，它的就是文化和那个就是艺术的一个定格、 哦、 所以它这一个小小的珠宝就是你现在看来就是可能觉得它挺简单的，或者我比如说我可以仿一个一样的、 嗯、 但其实就是它的意义是取代不了的，包括它还有这个特别声名显赫的这个名人给它背书， 嗯， 嗯， 所以它在大英博物馆里头就是一个必须要去看的，一定要去仔细360度去看的这件珠宝。 所以啊，看上去好像它只是一个在目前的这个记忆已经超过了哈当年的记忆，你觉得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珠宝，但它其实有着很非凡的意义哈。这说到的是大英博物馆。那其实第二站要说到的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哈，大都会博物馆应该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博物馆，因为你去美国旅游，首先你要看这个博物馆，艺术品、藏品、文物哈，这里边的珠宝啊，你最推荐的是哪一件？ 其实这个就很多，因为我去了好几次， 都数不清几套了，是吧？ 也没有，嗯，就是反正只要去纽约，我都会去这儿，因为就感觉意义非凡，而且就是除了珠宝以外，它也有很多很多的艺术品，就是因为美国有很多国际上非常非常那个 知名的收藏家， 对对对， 嗯， 也有很多。对，历史悠久的包括中国的文物很多在里边也都有，嗯，然后其实 Metropolitan 它比较适合去逛珠宝，为什么？因为它的珠宝有很多是在一起的，因为它有一个 American Wing 叫美国翼，就是翅膀的那个，就整个这一个楼的这一片全都是美国珠宝，美国馆，就是你可以看到美国本土珠宝的历史。因为其实美国珠宝是因为美国历史本来就不是特别久，它很多的珠宝都是源于欧洲，包括它很多的收藏也从欧洲就是带过来的，很多藏家带过来，还有很多它的设计也都是源于欧洲的那个设计风格，可能它会去传承，但是呢它经过美国人的思路，美国人的那个设计感觉和一些工艺，它把它有一些转变。 嗯 嗯，所以呢，就是在这个美国翼这一片儿，就是那个珠宝都是就是集中在一起，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珠宝的发展。然后呢，我其中就是最喜欢的一件，就是一件 Tiffany 的1904年的一件作品。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它是一个别在头发上的发卡。 哦， 嗯，但是呢它是一个非常写实的，有两朵蒲公英的花儿，然后其中一朵呢已经被就是吹散了一部分，剩了一点点和这个花茎，然后上面呢停了两只蜻蜓，然后这个蜻蜓就是特别的写实，然后它就是这个翅膀就是真的像真的一样，那种蝉翼的那种翅膀、 嗯、就感觉都能看到它那个震动的那种颤动的动感哈， 对对对，能看到蜻蜓好像在颤动、嗯、还有那个蒲公英飞起来的那种动感哈 、嗯、 对对对，就是其实这个是 Tiffany 的就是二代传人， 嗯、 就是 嗯， 叫Louis Comfort Tiffany 的作品， 嗯， 因为他其实他爸爸就是 Tiffany 的这个，大家其实对 Tiffany 还是比较了解的， 对，因为他是世界知名品牌嘛， 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他现在的就是这个时期，1904年这个时期的珠宝和现在大家看到的珠宝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嗯 嗯，因为那个等于说这个 二代的 Tiffany， 这个 Louis Comfort Tiffany， 他爸爸去世以后，其实他爸爸原来其实可能是比较限制他去传承太多欧洲的这些风格。 哦，希望你自创一些风格。 对对对，可是就是其实我也有小孩嘛，就是小孩他的那个他特别，因为他特别喜欢这些东西，因为他这个1904年的作品，他是这个风格是源自欧洲的新艺术风格，法国的新艺术风格，然后呢是当时是非常就是他非常写实，但是呢他又有很多新的材质在里面，比如说他这个蜻蜓的身体是用欧珀，其实那会儿就是那个年代大家 欧珀就是那个琥珀的珀是吗？ 三点水一个白， 哦， 就 opal 就是蛋白石， 哦， 就是它有彩色，黑欧珀、白欧珀和红欧珀，然后它这个用的是黑欧珀，它就是用了这个幻彩的这种宝石来去诠释这个蜻蜓身体的那个，因为其实可能我们平常看的真的蜻蜓，它身上也有那种银彩， 对，就是你从阳光下看能看到各种颜色哈， 是，然后它也还有很多珐琅工艺在里边，然后这个 Louis Comfort Tiffany 他是就是特别喜欢那种透明的珐琅的这种工艺，他你在这个 Metropolitan 里边也可以看到巨大的他当年就是设计制作的那个花的那种就是教堂的那种彩色玻璃，都是他的作品，都是那个新艺术时期的作品，所以建议大家有机会去 Metropolitan 的时候可以大赏一下那边那个一大片珠宝的区域。 这说到的是 Tiffany 第二代的这样一件发卡的珠宝哈，但让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 Tiffany 做了一件像那个大珍珠是吧，那个珍珠好像是献给王室还是献给什么我忘了，好像是在书里看到的，就是说因为那个珍珠是特别难得的，非常大非常圆的一个珍珠，有点像中国当年的东珠哈，那个感觉，有这么一件好像是，然后说后来是那个送给了是哪位皇后还是哪一位就是总统夫人，大概这个意思哈，后来镶嵌到了他的珠宝上，后来又被他收购了，收回来了， 就是那个拿破仑三世的那个欧仁妮皇后 啊，就是欧仁妮皇后的那件，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期欧洲和美国有很多这种就是交流了，文化的这种交流，然后美国那会儿还是特别的向往欧洲的这些东西，然后像这个Tiffany 的这个二代就是 Louis Comfort Tiffany， 他就是有很多跟欧洲有很多贸易，然后他然后后来那个因为拿破仑三世很快就不行了嘛，然后他也从那儿买了很多欧洲的这些古董珠宝到美国， 所以正像伊丽莎白泰勒说的哈，这个珠宝永远都不属于你，其实是属于你暂时拥有它而已，没有人是永远的拥有这一件珠宝，说到的是大都会博物馆哈，咱们再说说卢浮宫。如果走到卢浮宫这一站，你最推荐的是哪一件珠宝？ 啊，卢浮宫其实，哎呀，卢浮宫简直是 宝藏啊！ 对对对， 哪儿都有的看。 这个四大都是 对 太多的藏品了。然后就是我这个书里写的就是推荐这个路易十五的加冕王冠。 哇，路易十五太奢侈的一个帝王了，我觉得，因为我以前特别喜欢看那个，也推荐大家看的一部这个电影，就是蓬帕杜夫人。对，它里边就涉及到他跟路易十五的爱情哈，哇，太奢侈了，送珠宝啊，这个那是大手笔啊。好， 对，因为欧洲皇室的珠宝还是就是因为原来珠宝最开始就是为皇室服务的嘛，所以只有他们有财力有势力然后有资格去佩戴这些珠宝，所以就是像博物馆里其实收藏了很多皇室的珠宝，像这件路易十五的加冕王冠就是一件，然后它是就是在其实没法就无法想象在300年前能看到这么奢华的一顶皇冠，然后它上边有用了就是可能在这之前它都是在用钻石去做一个王冠，现在呢就是这个的特点是它用了很多财宝， 嗯，彩宝，就是 彩色宝石在上。 我当时感觉哈，就是看到这个王冠的第一反应是，这是真的吗？为什么会这么说？它的颜色实在太绚烂了哈，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你觉得各种颜色都在上面，而且就是它那个宝石还非常大。 对对对。 就是大到你觉得 其实不是真的。不，这个皇冠肯定，这个皇冠当年是存在的，因为你可以从很多的油画里边，就过去皇室的这些其实也是在博物馆里的油画，你可以看到这顶皇冠。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国王这个路易十五，他经历了很多颠沛流离， 大变革，对， 所以他这个皇冠就就是最后已经就是这个博物馆决定把这个皇冠放在这儿，但是他的宝石已经在很多历史变革里被人家拆走了。所以呢，但是它皇冠的意义是在的，因为它见证了这个国王，然后见证了很多历史时刻。然后呢，这个皇冠现在在这个卢浮宫里，这个藏的这个皇冠，它的宝石已经都被调换了，其实应该是很多玻璃在上面。对，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颜色就是 有点怪。 对，就是特别亮哈。然后就是你会觉得特别像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说那种假的珠宝啊，就是你会看到一些衣服上啊首饰上五颜六色的镶嵌哈。 是的，对。但是就是曾经它的这上面的，比如说那个最大的那颗钻石，它也就是就是前段时间在那个北京2017年大概4月到7月在故宫博物院就是做的那个 展出过一个 18世纪 对对对，欧洲博物馆 对的那个珠宝珍藏的那个展览上，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拿破仑的那个佩剑。 对， 那个 哇，那上面也是珠宝， 那个佩剑上面的那颗大钻石就是这个皇冠上的这颗钻石。就是其实因为那会儿皇室珠宝就是它有御用的工匠嘛，有御用的皇家的工匠，它可以摘下来再去做在那个上面。就其实那个颗钻石就是来自于这个皇冠的。 新书《博物馆里的传世珠宝》是巴莎珠宝杂志编辑部主任田萨历时6年精心筹备的一本珠宝大全。该书从卢浮宫到大英博物馆，从埃米什塔到大都会博物馆，从希腊考古博物馆到故宫，横跨7大洲5大洋，穿越7000年历史长河，16家闻名于世的珠宝博物馆，为你展示珍稀华贵的典藏珠宝，追溯高级珠宝的前世今生。今天读书俱乐部邀请作者田萨为您解读他的新书《博物馆里的传世珠宝》。北京时间11:36，这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新书，叫做《博物馆里的传世珠宝》。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这本书的作者田毅，欢迎田老师。 哎，大家好。 说到了这个博物馆哈，尤其是里面的这个传世珠宝哈，刚刚已经讲到了3家博物馆。今天为了这个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哈，就把这几家博物馆每个博物馆应该挑出一件珍品哈，讲给大家听。如果大家这个马上过年了哈，如果想去国外旅游的话哈，可以按图索骥一下哈，找到这些博物馆所在的这个珠宝所在的博物馆哈，一起去看一看，了解一下。那刚刚其实说到的是卢浮宫，接下来我们要说东宫哈。在说到东宫之前哈，我其实特别想问这个田老师一个问题哈，你比如说哈，这个花它有花语哈，那这个珠宝它有没有它的语言？有没有一种珠宝就是它是象征着什么？比如说什么样的图形象征着什么？ 其实这个非常多，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珠宝它是跟人类文明进程同步，这个一直发展，就是伴随着这个的。然后呢，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艺术品的一个精华。它其实有很多东西，就是像你说花语，其实像珠宝里边有生辰石。 生辰石。 生辰石就是每个月 都有一个石头的。 对，有一个石头。这个你可以去查一查。然后就是其实有跟中国的文化，中国会有那个就你属什么。 对， 你属什么？ 十二生肖， 你会有一个对十二生肖，然后会有一个神来，一个菩萨是保佑你的，一个佛是保佑你的，其实是一样的。 嗯， 因为人类的文明进程就是离不开这些 象征意义的、 象征意义的 信仰的东西哈。 对对对， 就它有点像这个以物言志哈，就是一件东西它其实代表了什么，就是。